treat me and I'm hurting more. So bad cause you don't treat me right.

福年年， 祝福年年， 恭喜你呀、啊，身康体健，步步高升，春风满面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、啊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恭喜恭喜恭喜你呀、啊，恭喜恭喜恭喜你。 来来来， 最后出门的游客，看 说我是自恋狂妄，我就是你疲累，是。 愿为冬灭了更能看清黑暗内那些寂寞徘徊明天不必期 from